周末午夜场， 香港电台第一台、 第五台以及 DAB 三十五台联合广播， 让经典重现。 动魄， 一个流传了几千年的古老木箱，传说是困住了一只透明的魔鬼。如果边个打开了这个箱，这只透明的魔鬼就会乘机走出来为祸人间，到处发射他邪恶的透明光。 惊心动魄之卫斯理科幻故事透明光第一回，李安求监制，梁继章编导，倪康原著，伍永编剧，谭志雄录音，并且由李学斌、莫家驹、蔡雅阁、温泉、梁继章等联合播出。透明光第一回现在开始。 蔡爸，睇下边个嚟开门咧？ 嚟啦嚟啦嚟啦！边个咁都咁得咁急噶？ 呢度系咪姓魏噶？有包裹啊！ 哦，系啊，我哋少爷系魏斯理先生啊。 本来我唔送上门噶啦，不过鬼叫寄嗰个狗唔合作，寄双挂号咩？阿伯签收啦吓。个箱成两尺长一尺阔，又鬼咁重喎，拎到我手都软埋啊！ 好啦好啦。唔该，你攞入嚟摆低啦 吓。好，呢度系嘛？ 系摆低，唔该唔该。喂，先生，你签咗佢啦。 嗯，点解无端端有人寄箱咁嘅嘢俾我？唔知咩嚟噶？ 系噃。先生，签好啦，唔该晒，唔该晒。 唔使唔使唔使。 蔡伯，攞箱嘢过嚟俾我睇下。 几重喎？ 在这个箱上面的邮票是在埃及那里寄来的，不知道谁寄给我的。 喂先生，你打开个箱看看先啦。哇，不定你以前还是你积民恩恩怨怨，有人来寄箱炸药想炸死你都不定的。 凭我的直觉就一定不会啦。这箱东西怎么会是炸药呢？ 为什么？ 如果是炸药啊，使乜装在一个两尺乘一尺咁大的箱度啊？仲要咁远由埃及寄嚟俾我？ 系啊系啊，喂，如果你想知道呢箱嘢系边个寄俾你嘅，咁唯一解决嘅办法呢，就系打开个箱睇下。 系，等我睇下先啦。个箱构造咁特别嘅。 系噃，睇下呢个箱几得意，周围嘅雕刻，哇，唔止系一个普通嘅箱嚟噃。 见唔见呢把锁？呢把锁系一把设计非常奥妙嘅古老锁嚟嘅。 哎呀，系啊系啊系啊，把锁上边有100个格仔，有99块铜片镶喺上边。可以自由推动嘅噃，上边仲刻咗啲咩古古怪怪嘅图案喺度添啊！喂，先生啊，呢把锁嘅设计，几似我哋细路仔嘅时候嗰啲拼图游戏啊！ 系噶，我谂呢个箱咧一定大有来头， 梗係有人唔識得開，想我幫佢開啫。 嗯，黎先生，呢、這個古董木箱係由埃及寄嚟嘅噃。话唔定里面有好多金银珠宝都唔定啊！ 话唔定里面有个木乃伊啊！ 喂喂，唔好咁多，等我撬开个箱睇下先。 撬？喂，你千祈唔好啊，蔡伯。 啊！ 一来呢个箱本身已经系一件古董，二来如果俾寄呢个箱嘅人知道，我哋点同人解释？ 哎呀，咁啊系噃，喂，咁点处置啊？啊？ 欣赏下啦。 哦。 啊，真系几得意喎！你睇下， 呢、 這个箱每一面都刻满晒嘢嘅噃，有人像啦、动物啦，乜都有咁咩？睇落又唔似系埃及人嘅艺术作品噃。 嗯， 如果话佢系印第安人咧，我反为信。 哎呀，真系离谱嘅，真系。边个咁得闲研究呢个箱系边度做嘅啫？唉，如果摆喺度一头半个月都唔知系边个寄嚟嘅，不如等我攞去摩罗街卖咗佢仲好啦，唔使左订啊嘛。 我记起啦，以前我有一个旧同学叫做黄俊，佢读完大学之后咧，就去咗埃及搞一个好有规模嘅水利工程计划嘅。睇下信上面嘅字迹先啊。系佢啦，系佢啦， 系佢。 唉，的确系黄俊啊。不过佢读水利工程，点会对古董又有兴趣嘅？ 系、埃及系四大文明古国嚟噶嘛？或者佢突然间对金字塔有兴趣咧？ 可能系啦。好，过两日得闲啲，打翻个长途电话俾佢至得。 嗯。先生，长途电话打通啦。 哦，唔该，蔡伯。喂，黄俊啊。 啊，系啊。喂，韦斯利啊，我寄个木箱俾你，你收到未啊？ 收到啦。你做咩无端端寄件咁嘅嘢俾我啊？你估而家我同你仲细咩？玩寻宝游戏啊？ 韦斯利，你估我专登揾个木箱嚟整蛊你嘅咩？你都知道我而家喺埃及噶啦。 你不如快啲话俾我听点样打开佢仲好啦。不过老老实实啊。如果打开咗之后有个拳头飞出嚟嘅，你又不如唔好讲啦。 喂，韦斯利，正经啲好唔好啊？我同你讲少噶。 咁讲法，唔通呢个箱真系古董嚟？ 佢个价值咧，我就唔知道。不过你都知啦，我而家喺埃及咧，系做紧一项非常之大规模嘅水利工程计划嘅。 同呢个箱有咩关系啊？ 啊，系咁嘅。喺呢度附近啊，有一大片沙漠。非常之需要水，咁我哋呢就系、负责起一座水库，将呢一带嘅沙漠变成绿洲。 哦，呢、這个计划唔错啊。 不过咁喺呢个计划兴建嘅水库中间就有一座古庙，咁我哋计划将呢座古庙拆咗佢啦。不过喺动工之前，有人啊发现咗呢个箱，咁我用50磅同佢买咗，但系我冇办法打得开佢。咁啊，唯有寄俾你，等你想下办法帮我打开佢咯。 嗯，诶、哎，黄俊啊， 啊， 我叫开佢得唔得？ 喂，韦斯利啊，你有冇讲错啊？呢、這个箱啊，大大话话有成几千年嘅，哦、啊，唔通你嘅智力连古时人类都不如啊？ 啊， 嗱咁啦，如果你真系开唔到嘅，你可以试下揾我细佬黄燕帮手啊。 你细佬？ 系，佢系读数学嘅。或者佢又可以用或然率计出嚟嘅，嗱，佢个电话号码 咧，得啦，唔使讲啦，我有佢电话。你不如讲下点样发现呢个箱仲好啦。 喂，系啦，韦斯利，我问咗你先吓，头先系你打电话俾我先，定系我打电话俾你先噶？ 你打俾我噶。 哦，咁啊，系咁先吓，过程系好复杂嘅，第日先讲俾你听，因为电话费太贵啦吓，系咁先。 喂喂喂喂，黄俊啊，喂，唉，啊呢、這个黄俊咧。专门整蛊我噶嘛？佢个细佬系数学天才，点解唔将个箱直接寄俾佢啊？明知我样样都好奇，又唔肯认低威嘅，唉， 整定我卫斯理呢排冇觉好瞓喺啦。好，玩下砌图游戏先。砖上砖落，砖上又砖落，砖上。又未见过原来嗰幅图形系点嘅，乱咁砌。如果砌得到啊，六合彩头奖都俾我中几次啦。 呢、个咁嘅相啊，就算佢真系古董啊，我谂设计做呢个相嘅人，一定系做好咗，就连自己都开唔翻，先放喺间古庙度，求神保佑佢能够打得翻开都未定啊！ 总之我唔服气啦，冇理由以我嘅智慧，连几千年前嘅人都不如噶。 哎呀，我劝你都系唔好咁劳神啦，你已经系成个礼拜冇离开过书房啦。 系啦系啦，算啦算啦，帝位都要赢一次。蔡伯，同我攞嗰本记事簿嚟 啊！啊，好啊好。 唉，头都痛埋。 做咩啊？你真系赢低位啊？ 唔系咁多事啦。王啊，即系 W 啊，王彦，数学家，或言率啊。如果佢都开唔到啊，就即系证明我嘅程度都及得上一个数学天才啊。啊，搵到佢电话啦。好，打俾佢先。 喂，揾边位啊？ 哦，喂，我系卫斯理啊，王俊嘅朋友，请问王彦先生喺度吗？ 卫生系嘛？我就系王彦，我等咗你嘅电话好耐啦，咁你而家先打电话嚟揾我噶？ 乜你？ 阿哥已经写信好详细咁话晒俾我知啦。关于嗰个伤咧，我会尽我能力帮你手噶啦。揾个时间，我想你府上详细咁研究下呢只连卫斯理都冇办法打得开嘅伤。 啊？ 卫生，王彦先生嚟咗噶啦，请佢喺出边坐，抑或带佢入嚟啊？ 带佢入嚟啦。 哦， 转上去，转落嚟，又是转翻上去。 卫斯理先生，系咁夜嚟打搅晒你喎。 哦，唔系， 咁你仲研究紧呢个伤啊？ 好过睇电视啊，咪当砌图游戏。 啊，卫生，其实我阿哥对我的期望都是过高的了，我想我未必能够打开他。 你是数学天才，应该有些办法的，你千万不要太过沉迷啊，玩砌图游戏都很容易玩到痴线的。 有时这些东西真的考起人的，好像先两年流行的扭计式，发明他的是一位数学家，但能够以最快地将他还原的，竟然是一个五岁的小孩。 王先生，不是说我多事啊，这个礼拜啊，卫先生几乎晚晚都冇瞓啊。 是咩？ 唉，不如咁啦，你系成个箱攞翻屋企慢慢研究啊，免得卫生晚晚失眠啊嘛。 喂喂，边个话我失眠啊？ 吓、 我都唔知，几精神啊。 啊，卫生啊，你唔介意我攞个箱翻屋企研究下嘛？ 冇问题，不过真系好难搞噶噃， 我会尽力而为噶啦。 系啊，好啦，蔡伯， 啊， 攞个箱送黄生落楼啦。 啊，好啊，好啊。 如果我有咩头绪嘅，我会打电话俾你知噶啦，吓，系咁啦，拜拜。 呢几日啲天气咁潮湿，洗咗啲衫啊，都唔知几时先干啊！ 不如攞去楼下间洗衣铺焗干佢啦。 啊， 空气咁潮湿，开抽湿机都冇乜用嘅咋。 咁啊系，系咧。黄生啊，攞咗个箱去都有咁多日噶啦噃，一点佢一啲消息都冇啦吓，会唔会佢已经打开咗个箱，发现里边冚唪唥都系金银珠宝，自己攞晒呢吓？你估会唔会呢？ 黄燕唔系咁嘅人嚟嘅， 吓、 而且个箱根本就系佢阿哥嘅、 哦， 我卫斯理都开唔到，我睇都冇乜边个可以开到噶啦。 嗯 有电话吧？ 啊，系啊，唔知会唔会系黄生打嚟嘅呢？ 等我听。喂， 喂，系咪卫斯理先生啊？我系黄燕啊。 系啊，有咩事啊？ 我已经将个箱上面99块铜片排列成一幅完整嘅图画啦。 哦，数学家即系数学家喎，系咪开咗啦？ 仲未。因为我忽然之间有一种奇妙嘅预感，我觉得如果打开咗个箱，会对我不利啊。 喂，你是不是看得神话故事太多啊？难道你怕有埃及古代的咒语？告诉你听啊，由这个箱上面的雕刻来看呢，肯定不是埃及人做的。 难道其他古代民族就没有咒语吗？说不定他们的咒语更厉害啊。 啊，估不到数学家都有这么丰富的想象力啊。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。 啊，你打开个箱先。然后即刻俾个电话我，话俾我听箱里头装咗啲咩啦。 咁好啦。 啊，祝你好运啦，拜拜。 卫生 啊， 咩啊？黄生开咗嗰把怪锁啊？ 唉，冇办法啦，证明唔到我嘅 IQ 同数学家一样咁叻。 哎呀，算啦，横掂个箱都已经打开咗啦，咁总算对黄俊先生有交代，咪算咯。 希望里面真的没有咒语。 咒语现在科学时代啦，我都不迷信，你的后生仔迷信。 打开个箱照计话咁易，点解等咗成半个钟头都仲唔俾翻个电话我嘅？ 冇事嘅，哎，一讲曹操，曹操就到，梗系黄生打嚟啊！ 喂，黄燕啊，咩事啊？发生咗咩事啊？喂，喂， 我遇到啲麻烦啊！ 麻烦？咩事啊？ 我而家即系嚟嗰度，系咁啦。 喂喂。王燕，王燕，发生咗咩事？ 哎呀，或者佢开箱嗰阵唔小心夹亲手指都唔定啊！ 系多事啦。 啊， 王燕唔会系嗰种夹亲手指都嗌阿妈嘅人嚟嘅。 我唔通佢总扯？ 哈，你头先都话我过分迷信噶，而家你自己惊啦？ 啊，唔系，唔惊，唔惊。 蔡伯，开门啦、啊啊！可能系黄生。 哦、啊，先生，揾边位啊？ 卫斯理先生喺度嘛？ 啊，喂，黄燕把声，喂，快啲请佢入嚟啊！ 哦，请入嚟啊！ 诶，你系黄燕？喂，今日回南噃，点解你着咁多衫啊？戴埋手套，又用条围巾包住晒个头，仲戴副太阳眼镜添。你唔舒服？ 冇冇嘢。 阿黄生，我同你除咗顶帽啦。 冇、 啊。有佢啦，有佢。 哦哦。 黄燕，你嚟揾我系咪出咗咩问题？ 我想问你一件事。 咩事啊？ 嗰个箱，佢个来历系点嘅？ 唔系你阿哥由埃及寄嚟嘅咧？详细嘅情形，佢同我都唔系讲得好清楚啫。 咁我 你系咪真系唔舒服啊？嗱咁啦，我叫蔡伯请个医生翻嚟睇下你啊。 唔使，我走。 喺度休息一下啦。 系啦，黄生坐下先啦。 唔好拉住我手啊，行开啲啊。 做咩戴住手套啫？系咪手夹亲啊？吓，等我同你捽下佢啦。只手套甩咗啊！哎呀，点解你只手？ 点解你只手会变咗一棚骨噶？唔好问我，唔好问佢，唔好问佢，俾我走啊！唔好问我啊！ 王爷，王爷， 王生。眼花嘛，我居然见到白骨精喎， 冇理由嘅。点解得翻棚骨，竟然会喐啊？ 卫生啊，我哋系咪发紧梦噶？啊， 暂时当系啦。 哦， 不过你放心，我会查出真相。我而家即刻去黄燕屋企，睇下究竟发生咗咩事。呢度就系黄燕屋企，等我揿钟先。唉，冇人嘅，诶，道门冇锁噶嘛？哇，诶，乜间屋咁乱嘅？个箱就摆喺厅中间啫，已经打开咗。里面乜嘢都冇，点解？唔通真系有咩咒语？黄贤喺电话同我讲，话个箱上边嗰99块铜片可以砌成一幅图画，等我睇下系咩图画先。好简单啫，中间有一堆会发光嘅嘢，而所有周围嘅人同埋动物都净系得翻棚骨。为什么会这么奇？为什么？好像有人在楼上落紧嚟吧？ 边个？ 惊心动魄之卫斯理科幻故事《透明光》第一回，现在经已播放完毕。